everyone.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 Lee Wei-Lian. 爱是流浪的梦，像一座慢动作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！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看新闻说，有一家外国的海鲜厂推行自由上班制，上下班时间呢和工作内容都是由员工自己决定的。这家工厂呢非但没有倒闭，生意反而蒸蒸日上了。管理层表示说，这样能够激发出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，实现共赢。这么佛系的上班制度，要不要发给老板看看呢？ 是永远。

是暑假中小学生假期作业的代写业务呢，现在成了一门热门生意。一家代写作业网站呢，声称说专业代写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科作业，正确率是80%以上。多家平台也都存在暑假作业代写的业务，作业类型不同，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，家长们可要留心喽。 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，爱

说只是好天气，大步走出去，我早就该放弃。一点哭泣无法冲破过去，慢慢忘记我想你。天空的乌云有一天会散去，就放弃。我想我很幸运，因为时光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， 手牵着你走在一起，看星星，每天每天都想拥抱着你，无法分心。只想有你在身边，要擦干眼泪，放弃过去 say goodbye。 一点哭泣无法就是过去，证明我还想着你。说只是好天气，大步走出去，我早就该放弃。一点哭泣无法冲破过去，慢慢忘记我想你。天空的乌云有一天会散去，就放弃。 It's someday, oh yeah, it doesn't matter. 盛开，